《牛郎织女传》第十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7月10日，《牛郎织女传》朱明氏第十回。叙旧情二次遭天谴，昭天将大闹云锦宫。话说天孙仙女与十二星童谈话之间，不觉珠泪流下，彼此感念旧情。青童劝慰道：“天孙不必如此，我已下凡13年，今届圆满之期，玉帝降旨。”差太白金星下凡招我回上天台，今彼此偶忽相会，各惜苦情。就是天孙在云锦宫中供职多年，至今不曾超出苦海，无见玉帝之时，自有相当解决。说着，即手帕替天孙拭泪。天孙仙女又道：“既你到了天庭。”想必明日早朝与太白金星及金牛星同见玉帝，倘玉帝有怜尔我之情意，真是素地良缘了。金童笑道：“事在天定，必不令尔我负墨白之冤。暂请天孙仙女回云锦宫，明日得了谕旨，自然补报前情。此时暂别。”说罢。二仙悲喜交加，各回所在去了。青铜回至天将行宫，到了内室，见太白金星同金牛星仍然睡着，也不去惊他，悄悄布置一张榻上，倒身卧下。一时天明，红日东升，三位星君已甘露净面漱口。太白金星道：“此时不早。”不免我们快去复职。三仙出了天将行宫，驾云直往通明殿而来，不一时已至朝门以外，下了云头同入朝门，步至通明殿阶前。玉帝尚未登殿，只见众文武星官聚力品级台前，候其玉帝升殿。不一时金钟三响，玉帝驾登宝位，各仙官齐伏金阶，山呼已毕，弟子平身，各归班座。唯太白金星、金牛星、金童三仙俯伏不起。太白金星奏道：“臣领旨下凡，宣召金牛星、十二金童回阙，今已带回，一同见驾，请旨定夺。”玉帝闻奏，便道：“卿领旨下凡，不但辛苦，始末料理周到，公堪赏家，家风护花，护情使者之职。”太白金星谢恩。帝又道：“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，陪伴受苦，足表忠臣，家封金牛大王。”金牛星谢了洪恩。玉帝又向金童道：“你昔年为止，系武天孙，因贬凡尘受苦13年，朕今怜悯于你，故命太白金星召回天庭，而既知过必改，后宜慎重，不可复蹈故辙。朕今辅从尔等凡意，特赐婚配，以遂尔等之心愿。”金童只得谢恩面矣，又命太白金星道：“卿可领旨，往天河东云锦宫中，降旨云锦圣母，射出天孙，同往天河西灵藻宫内行结婚礼。以后仍然工作，不准弃职，亦宜夫唱妇和。”太白金星领旨。又向金牛星道：“金牛大王，你可仍回斗牛宫休息，有事再行宣召。”金牛大王领旨，退出殿外， 驾了一朵祥云，直往西斗牛宫去了，按下不提。这里太白金星后玉帝退朝回玉清宫去，方同金童出了朝门，又与各星神道别驾而去，仍由无尘大道回天河西天将行宫。还至内室，太白金星吩咐道：“金童在此守候，待我往天河东云锦宫去，宣旨于云锦圣母，射出天孙之女。那时我即将他带同至此，你们便可夫妻团圆了。”金童闻言不胜欣喜，拜谢道：“老仙长欲成此事，此恩此德，莫齿不忘。”太白金星道：“金童说哪里话来？神仙主义，向以慈悲为本，况有御旨所主，何必如此谦逊？今日正值7月7日黄道吉日，足可团圆。你可在世密不停当，以便晚间不及。”说罢，太白金星走出宫门以外，乘坐祥云穿过天河，来至河东云锦宫，下了云头，步入大殿之上，见了云锦圣母，开读谕旨。圣母跪领谕旨，又请太白金星坐下，彼此又探了金童天孙一回，又略谈了几句，即告别出宫，来至天河西灵藻宫内，告知了金童。金童好不心悦，只忙得手足不停。只见布置了水晶仙床、锦绫绣帐、红霞锦被、鹅月鸳鸯枕、龙鳞乳席及玉石踏板，一切桌椅平条摆得齐齐整整。室门挂的仙鹤卷风门帘，门上横匾一张，名曰“佳偶天成”。太白金星见已手续完全，不必置身于此，遂嘱咐了几句，告别而去，按下不提。不一时，又至夕阳西斜，玉兔东升，云锦圣母传命仙娥，吩咐天孙仙女停宫，修整容貌，备装衣饰，今晚送至天河西天将行宫内，夫妻团圆。仙娥领命，来至宫之室内，告知看守仙女并天孙之女。天孙闻言，心中大喜，起身梳妆打扮，整理衣饰，一切料理完全，已至黄昏时分。仙娥搀扶天孙上殿，拜别圣母，然后出宫，一同驾了一片红云，直扑天河西灵藻宫而来。暗落云头，仙娥扶着进入内室，金童早已立在阶前，恭恭敬敬迎接天孙仙女。将至阶前，金童上前挽住一手，同入内室，款以茶果、仙瓶等类。天孙仙女偷眼一看，只见床帐被褥布置得齐齐整整，书画琴棋安排得色色星星，非比那凡尘暮牛时代，更遂了宫室思郎情心。真是悲极喜又至，但愿恩久情更长。天孙仙女看了，嫣然一笑，即谢了免冠衣饰，吩咐仙娥退出，安息不提。这里金童、天孙二仙遂成夫妇，锦帐恩情，天长地久，说不尽你恩我爱的言语。自此情投意合，视同生死。即如在下凭着一只羊毫，亦难著述清楚。况夫妇之情密，他人岂能皆知？何况天官仙女、金童，安可携披胡论？此事做书人之交代。自此，金童、天孙成了夫妇，彼此不忍分离，终朝在灵藻宫中盘桓不已。且金童系玉帝驾前差使之童，自贬下凡之后，即经13年，虽然调升天庭，使其夫妇团圆， 乃玉帝怜爱之念，天孙仙女本是瑶池王母出仙女，此时与金童成了夫妻，理应拜谢玉成之德，不料只恋夫妻之爱情，忘却了应尽之天职。瑶池圣母闻得金童超生天庭，又与天孙成了夫妻，至今未曾敬业，足见烦心之念，终是不肯觉悟，不免感动圣母之怒，即命仙娥伺候出宫，往通明殿面奏玉帝。出了宫门，驾上六云车，一路上飘飘荡荡，以至朝门。下了六云车，仙娥扶着，黄金力士在后拥护，同到通明殿。因瑶池圣母见驾，皆在玉清宫便殿，故而直至玉清宫中。玉帝见瑶池圣母到来，知有事故，在便殿传问。瑶池圣母山呼已毕，即奏道：“蒙陛下降旨，金童天孙团圆婚配，乃仁德圣主连续之旨。俱一团圆之后，贪恋不足，尚不知悔。且金童系驾前第十二金童，天孙系陛下之外孙仙女，瑶池宫中之七仙姑，即如婚配之后，亦宜各执私事，何能以爱情当为应分之事？故臣妾见驾，请旨定夺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，降旨道：“卿所奏甚是，朕也常问彼等之行为，众臣皆言不知，彼二人既贪心不足，实属罪不容诛。卿家战回瑶池，朕当发瑶池天神捉拿见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第十回完。